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今天相见了哈，又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冬天，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这个节目，用我们的好听的音乐带给各位温暖。 没错， 所以呢，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就非常重要了，大家一定要记好。那具体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的办法 ，FM 98.2 AM 927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那如果要是现在啊周末的时候，各位想放松一下，可以拿起手机，我们通过视频的办法参与到互动当中。那视频的方式又有以下的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微信，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各位直接点击。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栏目就可以进来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如果您现在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 98.2和 A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啦。 欢迎各位。 在这个慢慢寒冷的秋冬时节啊， 嗯， 对，也欢迎大家打开手机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一下。 嗯，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认识一下我们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乔治。 哇， 欢迎欢迎乔治。 大家好，嗯，我叫乔治，今年20岁，是大二的学生。 哇， 欢迎欢迎。 这个名字就很吸引人啊，乔治，所以你的英文名是 George 啊。当时爸爸妈妈取名的时候是直接按照这个英文的方式去请的吗？ 这个 可以离话筒近一点。 这个名字是我爷爷取的。 哇，爷爷好棒，就是特别洋气。 哇，这个好好洋气啊，感觉。 嗯，所以除了那个英文和它相关之外，你的名字有什么寓意？ 嗯， 很有智慧， 应该是这样。 哎。 因为我爷爷不知道这个名字，应该 治国平天下。 乔治 George， 嗯，很好记，很好听。 对，没错啊，今天呢也是由乔治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而且啊，这个值得一提的是呢，他也是一位这个JJ林俊杰的忠实粉丝。 哇，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乔治江南，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非常好听的歌曲哈。 对，没错。 那我现在特别想问乔治同学，就是因为刚刚在选择 C 位主打歌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你非常的喜欢 JJ 林俊杰，那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江南作为你的 C 位主打歌？他还有很多其他很好听的歌曲。 嗯，因为这首歌是他出名的一首歌， 出名的一首歌， 最出名的一首歌。 哦，最出名的。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故事？ 嗯，故事 想一想 有吗？ 发现真的没有。 发现没有，就是单纯喜欢。 对，我听的旋律特别好听， 喜欢好听。 对， 嗯， 对，在乔治的生活里面可能只有音乐。 哦，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叫做我是一名提琴手，这个就不仅仅限制于唱歌好听，说或者说我是一名歌手之类的了。 嗯，所以提琴手是小提琴。 对 对。哦，学习小提琴是 忘记了自己的专业了吗？ 从小，这是你现在的专业还是现在的专业吗？ 从小就开始学这个。 从小？ 对。 几岁开始学？ 多大？ 五岁半。 哇， 五岁半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小提琴，那个时候有琴高吗？ 有 啦，那时候琴就这么多，这么大。 对，有那种 小 孩子的， 小孩子用的是吧？ 小孩子用的琴。 对， 这是你从小自己去选择的，还是爸爸妈妈就是为了给你多一些兴趣啊，去挑的兴趣班里的？ 不是兴趣班，就是让我试了钢琴、小提琴各种东西之后，我选的小提琴。 哦，是你自己选择的？ 可能当时觉得它很好玩， 可能觉得很 Q 啊，但是一下就爱上了。 嗯， 然后从五岁半开始一直学到现在吗？ 对， 从五岁半一直到现在，那十多年的小提琴的时间了。 对， 嗯，那现在是哪里，在哪里上学？ 中央音乐学院。 学习的是小提琴专业？ 嗯，对。 哇哦， 哇。 因为好像很少，对，很少就是有从小去学习一个事情然后把它一直坚持到专业的。 对 我还是很佩服。 那所以乔治之后是打算做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吗？ 嗯， 有没 有 这个 想 法？ 但是肯定是要从事音乐专业，但是没有想好。 哦，现在也是在不断去尝试。 对 不对？嗯， 现在比较喜欢自己做音乐。 比较喜欢自己做音乐， 现在开始尝试自己做。 对， 但是还没有能力。 对，我看你从小从五岁半开始学习小提琴，到后来包括就是什么一直包括从小学啊六年级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跟音乐相关，就是自己就读的学校辗转了很多地方，然后就读的学校也都是跟音乐相关。 嗯， 这个是你什么，是你一直都是按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去走吗？ 嗯，考学是家长建议， 所以是爸爸妈妈也希望你就是从事音乐方向。 对，因为老师说我这方面比较有天赋。 比较有天赋。 嗯，那家里人有从事音乐行业的吗？ 没有。 哦，那老师是因为哪次机会看到你身上的这个闪光点还记得吗？ 可能是小时候的事情。 小时候的事情。 嗯， 有一些细节跟我们分享， 可以跟大家分享， 让我们找找差距。 嗯， 对， 小时候 找找差距。 对啊，我 刚刚我 觉得差距很大。 这句话， 对， 小时候表演欲特别强。 哦， 表演欲 很强。 嗯，就是啊，怎么说呢？他们说，老师说我音乐感觉比较好，但是可能是只是在小提琴上应该。 哦，就是乐感很好。 对。 真的会有差别，就是比如说在小的时候学小提琴啊，学其他的乐器等等的，肯定包括你学习的快慢呀，然后对一些技巧掌握的这个能力，包括它水平的高低都会有不同。 嗯， 所以也是从小老师就跨到大的，是不是？ 差不多。 差不多。说明很有天赋。 这个就很羡慕啦。 对，很有天赋哈。 真的，你说从小到大一直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最羡慕的就只有一种人。 嗯， 这个不是那种长得帅的，或者长作为男生嘛，这个不是羡慕那种长得特别帅的，或者说家里边这个比较富有的那种。 嗯， 不羡慕这些。 嗯， 特别羡慕那种有一技之长的人。 哦， 对，因为你会发现在小的时候可能父母会逼着你去学习这些啊，这个啊，当然乔治是自己选择的想要去学习小提琴。 嗯， 对吧？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会小的时候父母会逼着你，比如说学习钢琴。 报个兴趣班， 报 上十个兴趣班。现在真的小朋友压力很大的，就好多好多。 对， 排得满满的。 然后你比如说这小的时候学个街舞呀、 嗯、 学个民族舞呀、 嗯、 这个钢琴啊小提琴啊吉他呀、 嗯、 什么之类的、 嗯、 学个这个，虽然在小的时候你会觉得其他的小朋友都在玩而你在学习，但是你慢慢长大了会发现你这项这个专业能力真的很有用处，会帮助你在社会当中找到一个你自属于自己的闪光点的。 嗯，没错哈、啊。 对，你就比如说在这个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 嗯、 诶乔治现在有没有感受到，因为现在也是在大学当中、 嗯、 就是在大学当中有自己的一门这个这个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还好，但是他可以就是他突出的点应该是唱歌，可能你就是是不是所有学乐器的人唱歌都很好听 是吗？ 因为你看他，因为同类别他们班都是会拉小提琴啊这样子、 嗯、 然后如果要是你的一技之长是不是比如说唱歌好听会跳舞之类的？ 跳舞不会，唱歌还可以。 那刚刚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嗯、是不是所有学乐器的学生唱歌都很好听？ 嗯，应该是大部分吧。 大部分， 对， 哦， 也有极少数部分的。 所以我刚刚说，我说左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可能在他身上也不一定那么的明显，是因为他太专业了。 对、 嗯、对，对 毕竟人家是专业学习的嘛。 对对对。 但是能从5岁开始一直学习到现在，还能把它当成就是 专业 的课程来到现在、 嗯、 10多年的时间一直在拉小提琴、 嗯、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了。 对，真的很棒，很羡慕。对 对，而且唱歌还很好听。 嗯，那不如我们再唱一首歌。 对，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啊、 嗯、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JJ 林俊杰江南呢，接下来还是一首来自于 JJ 的歌曲，什么歌呢？ 西界。 对，一首西界送给大家， 一起来听一下。 嗯， 在过程5:03就漆黑一片，没有人看得见我心深处的阴暗面，只能眺望东边。你的世界太远，我近到想象的极限，幸福有多天，黑夜已吞噬我，就是拉不到你的手。因为我活在西边，只拥有半个白天，一到午后夜色就蔓延。虽然和你面对面，却看不想象的极限，幸福有多甜，黑夜已吞噬我，就是拉不到你的手。因为我活在西边，只拥有半个白天，一到午后夜色就蔓延。 色就蔓延。虽然和你面对面看不到我的脸，感觉到你不安的视线。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乔治，叫做西界。 嗯，也是很好听的一首，原唱是 JJ 的一首歌曲哈。那乔治，因为我刚刚看到他的一个细节，首先他唱歌的时候他声音很干净很投入，然后刚刚是因为就是耳返这个耳机稍微有点滑嘛，然后他还是最后这样扶着单耳去听这个耳返，然后坚持把歌先唱完，最后才把这个耳机拿回去，所以我觉得他很投入的同时就是专业第一位的那种感觉，就一定要先把内容去做好，这点真的特别感动。 一定要先把歌唱完。 对对对，这点特别的感动，特别棒。 谢谢。 对，而且真的啊，这个乔治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还跟我们说了他这个今天还在重感冒当中啊，这个拖着感冒的身体啊，来给大家分享这么好听的歌曲。当然如果大家想看一看这个刚刚演唱歌曲的这位小哥哥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啊，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一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欢迎各位。 哎，所以乔治这个可以问几个关于这个小提琴专业方面的知识吗？ 可以啊。 突然一下来了 镜头，这是我的擅长。对， 就是长时间的去演奏小提琴，比如说十多年的时间，小提琴演奏是不是一直会对颈椎很不好？ 颈椎 它不会一直歪着脖去拉小提琴吗？ 颈椎倒还好，主要是这里 下巴的位置， 这里会那个皮肤会有点 会经常磨它， 对，它会有点过敏。 哦，会有点过敏。 所以只是这一个算是职业病吗？ 还有一个职业病就是 手吧。 看谱子的话，因为你是头是躺在那个琴上的，对，你要看谱子的话，你的眼会有点斜，所以这个左边的那个眼会受影响。 可能就是长时间习惯性的这样子，这个角度这个视角就会有影响。 对，因为每次去看这个音乐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前排的这个弦乐器的小提琴组的那块好多人都是这个状态，而且大家这个上了年纪之后，我就特别好奇这个问题。你说就是咱们一般来说在工作的时候总探着脖都感觉特别的难受， 没错， 就别提他们一这样要好长时间，好几个小时了。 没错没错，好像手也会打磨是吗？就磨那个弦的过程当中， 手练时间长了会起茧子。 对，会有一些茧子。 有茧子的话其实起保护作用。对， 就不那么疼了。 对，练多的话可能会有那个腱鞘炎，我之前得过两次。对， 天哪，真的很不容易。 你想一想那一个动作你要乔治，所以一个动作最长的时间你坚持了多久？ 一个动作 啊，就或者说 练琴练的时间最长。对， 最长的时间， 最就是我练琴的时间最长。 曾经，对对对， 10个小时。 10个小时一直在练吗？ 没有没有，中间1小时会休息一会儿。 那 也很难。 我打游戏都做不了10个小时，你就别提练琴了。 对，真的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熬，因为我知道就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还是挺枯燥的，说实话，所以是真爱。 那会儿是考学的时候， 哦， 对， 也会有一点压力感， 对，是压力， 哦，也有压力感，但是真的很不容易了。 嗯，那你觉得在演奏小提琴的过程当中，包括现在十多年的演奏经历了，到今天目前为止，你觉得演奏小提琴带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嗯， 就或者说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 嗯， 啊，可能让我性格变得更感性一点，没有那么理性。 哦，很感性， 哦，变感性了。 对， 嗯，指的是哪个方面？ 嗯， 比如 就是思考问题的时候。 思考问题的时候， 嗯， 比如说你看到了什么，你发现你跟别人不一样。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突然可能一刹那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会有这样的想法， 可能会有，可能会有，因为确实思维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嗯。然后可能日常大家也可以比较一下，周围如果有会乐器的朋友，可以互相， 或者说可以，这也算是音乐带给人的改变之一。 对， 算之前，这个总是用理性去思考之后，你接触到音乐之后， 嗯， 很长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哇，这个世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的感性， 很温柔， 很温柔的一种感觉啊。 嗯。其实还想问啊，就比如说乔治，因为你是小提琴专业，然后唱歌也很好听，唱歌的这个部分小提琴有没有反馈给你一些在唱歌在音乐就是演唱过程当中的优势？ 嗯，可能音准节奏耳朵比较敏感， 耳朵会比较敏感，也都是从小练出来的。 对，因为有音不准的话我会特别敏感。 哦， 对， 明白。 那我们俩今天还是别开嗓了。 遇到了高手， 日常车祸的两个人啊。 开嗓变车祸。 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请到了一位这个专业的小提琴演奏家啊，这个现在也不能叫做演奏家， 嗯， 专业的小提琴手 player 啊，对，这个来给大家演唱歌曲。 嗯， 对，虽然今天挺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没把琴带来，也可以跟现场跟大家这个演奏几首自己非常拿手的歌曲啊，因为 秀一下。 对，之前看到这个乔治在自己的介绍当中写了好多好多一系列的参加的比赛啊，或者是参加的各种各样的交响乐呀，这个音乐会啊之类的。 嗯， 对，确实对于这种相比于这个其他音乐形式，感觉它会更高端一点啊。 没错没错，而且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啊，从小到大一直坚持，一直在努力着。 对，没错啊，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啊这个好听的歌曲，当然最主要的是这是林俊杰的歌。 没错，前面其实聊的都是关于他是一名提琴手，那下半时段我们可以多聊一聊在演唱的部分的内容哈。 哎，没错啊，那我们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如何关注或者锁定我们的节目呢？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那具体的有以下的不同的选择。第一个就是传统的办法， FM98.2 A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如果要是现在各位啊想要去尝试更多的话，我们强烈推荐就是视频的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很新的内容，所以说呢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办法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那视频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上面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各位点击关注，直接在里面的左下角直播间里面选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栏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当然如果要是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来互动吧。 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乔治同学，欢迎乔治。 Hello， 大家好， 欢迎。 对，这个 帅气的小哥哥， 对，帅气又内向，稍稍带一点腼腆。 而且还是多才多艺，比如说是一名专业的 小提琴手。 对对对。唱歌也很好听，声音很干净。 对，刚刚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两首歌啊，这个都是 JJ 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还是进入我们的音乐时间啊，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来自于 JJ 的歌。 哇，这是专场的感觉，好幸福啊。 没错。 所以下面一首歌是， 下面一首歌来自于 JJ 第几个100天。 哇，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OK， 那准备好了吗乔治？OK， 准备好了，咱们随时开始。第几个100天送给大家。 第几个一百天也像个热恋，两个人守一千，连命运都改变。曾有的敏感脆弱在我的胸口，你就躺下来别说的，将有的固执冲动我也会拥抱你，安抚着体谅你心疼着我。耶，第几个一百天越来越有感觉，用眼睛去素描你内心的世界，管过多少一白天也像个热恋，两个人守一千，连命运都改变。当守候变信念，连泪水都很甜。 这首歌曲来自于乔治，叫做第几个一百天， 好好听啊。中间可能因为今天乔治同学这个感冒了，嗓子稍微有点哑，可能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依然诠释得很完美，我觉得 对，还是很 抓人心的。 对对对， 因为刚刚突然觉得好心疼。 刚想说什么很清凉的声音， 很清凉的声音， 对，或者说很纯洁的声音， 很干净， 对， 很干净。 对，又是一首 JJ 的歌啊。 我特别想让他把所有的歌就是比较一下，你最喜欢 JJ 的哪一首？我觉得这个对于所有 JJ 的粉丝来说都很难，就是很难去抉择。 最喜欢的 还是江南吗？ 非要你选一首的话，你会选择哪首歌？ 圣所。 圣所。 哦，明白。 那非要你选的话，你会选哪首歌？ 都行啊。那个前两天那个雪落下的声音，就是他改编的。 哦， 对对对，特别的好听，很震撼。因为最近就是作为行走的 DJ，JJ 同学也是创作了好多新的歌曲，新的翻唱啊，在节目当中。 最近翻唱还 挺多的。对对对。 两个 JJ 的粉丝凑到了一起。 要不要加入一下？ 哦，我看到这个乔治对于 JJ 的歌啊，这个首先很有自己的理解和感触，而且他因为自己的偶像 JJ 还这个学习了一门专业，叫做这个 一种声音技术， 叫做 speech level singing。 哎，这个是什么技术？什么样的声音技术？ 是 JJ 学的那个声音技术，在美国，是 Michael 的老师发明的。 哦。 叫做 speech live singing。 对，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就是其实就 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来说， 对对对， 就是比较科学的发声而已。 哦，就是发声的一种方式，是吗？ 对。 哦， 它是一种唱歌的方式。 对，可以这么理解。 那你觉得学之前和就是不学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区别？因为可能就是不管是听众还是观众，他们可能更想更直观的去就了解，这种唱歌的方式有区别吗？ 你想提到了 Michael， 给我们现场教学一下 Michael 的老师， 还有 JJ， 然后都在用这样的方式，包括你刚刚也是在用，是不是？ 我现在还很菜。 没有关系，就是浅的，要不跟我们示范一下，教一教之类的。 就会有那些很奇怪的练声方法，就是看着很尴尬的那些方法。 比如呢？ 就比如 你不用就是真练声，你可以先教一教，对， 就是 我们也学习一下。 可能这些东西在于专业的人看来，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尴尬，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真的小白来说， 对对对，还是挺好奇的， 挺好奇的一件事， 对，就很想学一下，就简单的给我们说一说一两招、嗯、 入门的东西，就是 对。 也好了，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学一学啊，是一个就是这种发声的方式，这个是练习的什么？ 它是让就是越音越高的时候，让你声音越小，之后平衡你的那个声区。 哦，平衡声区。 对， 嗯， 平衡你的那个就是气息输出。 哦，这个是 练气息 和就是声区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些其他的吗？ 太多 了，太多了，太多了、嗯。这个是你自己去学还是？ 我专门找到老师学的。 专门去找老师学。 对。 哇哦，好用心，好认真。 感觉这个就很厉害。 很专业啊。 叫做 speech level sing。 level sing， 对。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感冒了，无济于事。 啊、哦，现在可能稍对今天的状态稍微受点影响，但其实我觉得真的演绎得很好。 嗯。对，那在上大学之后也在从事音乐编曲的工作，刚也在说了，这个不仅仅这个会拉小提琴， 嗯， 会唱歌， 嗯， 然后还想要去自己编曲，对吧？ 嗯，对，我有在学，但是刚入门， 也是属于刚入门 的 状态。 慢慢 对， 你为什么想从一名小提琴手，然后慢慢的转化成一名歌手，然后又想要去做一名编曲？ 嗯， 是想之后从事原创音乐或者是其他的行业吗？ 只是感兴趣的东西我就想学。 嗯，感兴趣 还是喜欢编曲？ 对，喜欢。 嗯， 对。 那刚还有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专业的小提琴手，然后在练习这个的时候，有就是有没有比一般的人来说更容易去接受？刚刚说了在音准上会有一些影响，就是自己的耳朵很灵，然后可以听得很轻、 嗯、 那接受能力上呢，或者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改变？ 嗯，接受能力可能对音乐的东西理解的比较快吧，老师讲的东西。 明白。嗯，但之后有没有想做一些结合、啊、因为很多包括我们之前很多就是老前辈啊，就是这些音乐人，他们很多不管是歌手也好还是怎样，都会把这个小提琴的演奏它的旋律然后结合到自己的音乐当中，有没有想过做这样的尝试、嗯、 编曲就是一个结合， 也很想把自己专业的部分和这个结合到一起、嗯、是吗？ 对。 嗯、 那有在做这样的尝试吗？就或者说想到去做这样的尝试，把自己的专业的小提琴然后放到这种流行音乐的元素当中来？ 有过。 嗯， 对， 是什么样类型的大概？ 嗯，还是听了 JJ 的歌。 对，还是因为 JJ 的歌。 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是伊尼尔在专辑里面的那个巴洛克风格，就前面有一段是小提琴的那个巴赫、 哦嗯、 巴赫的独奏。 嗯，然后就想，哎，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王力宏拉的小提琴。 哇， 对。 然后，所以后来你听了这首歌之后，就在想，是不是自己的专业也可以用上，然后用在音乐唱歌当中？ 我想用编曲尝试把它两个融合起来。 嗯， 对。 现在掌握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 因为编曲怎么说呢，需要特别强大的音乐素质才行，所以说我现在还在补充阶段， 还在补充，还在学习。 对， 哇，很棒。 一个初级阶段， 就是很专业的人，他们都会很谦虚。 一个初级阶段给咱俩讲的都已经绕到这个圈子里面去了。 所以我就说，他一般很专业的人，其实他们会很谦虚，因为确实这个很广哈、啊嗯。你看他说就是初级阶段，用这样的词来概括，但我觉得未来可期，一定没有问题。 对，作为一名小提琴手， 谢谢 一名歌手、 嗯， 一名编曲，哇。 嗯， 每一项都不容易， 对，每一项都很厉害，而且我觉得之后把这些做一个结合会更好。对， 对，既然说到这个小提琴啊，这个小提琴演奏之前也是受邀参加过湖南长沙的交响乐团举办的联合举办的一场音乐会，然后演奏了一首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对， 哇， 是的， 这个就、 嗯、 你有没有感觉出来，就是会这种古典乐器或者说这种古典音乐的演奏者， 嗯， 是一件很 很幸福的事，或者说很幸运的事儿。 很幸运的事，我觉得他们的气质整个人的状态表现都不一样，因为之前也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对古典音乐比较比较就是有他们自己见解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人来到节目当中嘛，就发现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都会气质不凡。 气质不凡。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他们身上的独特的闪光点。 而且啊，我最感兴趣，对于乔治来说，我最感兴趣他的一点是他在2017年去年的时候参加了这个英雄联盟，就是鸟巢那场的总决赛，他是当时的一名这个那个叫什么现场的乐队的 小 新 手。 哇哦，这个是， 所以大家在当时那场总决赛听到的是不是所有的背景音乐都是你们演奏出来的？ 当时开场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演奏。 哇， 对。 嗯，感觉怎么样？这应该是参加过最大的赛事。 我玩， 也在玩。 对， 那所以作为一名游戏爱好者，去参加了自己最爱游戏的， 还是在鸟巢 总决赛。我的天，我觉得我不管作为什么样的方式，哪怕作为一名观众，都感觉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对， 所以当时的感觉怎么样？ 当时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因为你看，很多歌手都会以就是去鸟巢演唱，就是做自己的这个演唱会啊，或怎么样，以此为荣。你看他这么小的年纪，然后作为一名专业的提琴手哈，去到那个鸟巢当中，然后做了一个 player， 我觉得真的是好荣耀的一件事情。 我也想去学一个。还招不招大龄的小提琴手？看到乔治报以尴尬的微笑。 我们可以去上面念绕口令。 行了，尼克。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 JJ 的歌。 哎啊，今天真的是作为 JJ 的粉，真的很幸福。下面一首歌是什么呢？ 小酒窝。 哇， 一首甜到爆炸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目吧。小酒窝送给大家。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又变幻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你生命完整的刚好，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我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又变幻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我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